朝鲜产业美术创作社的工作人员新年伊始就推出了贡献于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450多件产业美术图案。他们创作黎明大街等重点项目工程的各服务网点、公共建筑招牌图案、各种徽标图案、环境装饰图案和轻工业产品图案等，推出了符合我国人民的志向和时代美感、反映现实发展要求的各种有特色的产业美术图案。